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如果唔系鸡入面嘅乳酸咧就会破坏肉质噶啦。原味鸡咧系三黄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如果你是大力推銷這件事，我建議大家轉成這隻雞，大埔街市的新店開張，為了慶祝開張，我就推這隻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呢，就買50元而已。 翻到嚟啦，啊就咁啊翻到嚟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真系，即系其实香港冇乜话题喎，讲真就真系都仲系咧，竟然都仲系书展余波，竟然系， 但系完咗噶咯，书展， 书展就完咗啫，咁但系有啲人咧到气下唔到噶嘛，即系吓，尤其啲玻璃心啊，即系我哋有段片去咗先。 黄伟伦话：警察唔一定好人，警协玻璃心，写公开信曝光。各位同学，今日嘅课题系如何讲真话而不失霸气。我哋睇翻上星期四发展局局长黄伟伦喺书展分享会同大家做嘅示范。第一，要识得旁征博引，去片。 第一本带嚟分享嘅咧，其实是本杂书嚟嘅，叫做《第十年的情人节》。是东野圭吾写的，他亦都有个样我很喜欢的，就是罪犯未必是坏人，犯罪都很多客观的原因，都很多值得同情的地方，同样警察都不一定是个好人， 我们听清楚一点， 警察都不一定是个好人，那我会觉得其实 很现实，同埋反映到很多东西。 没错啦，反映现实都很重要的，所以第二要有事实支持。 今年是上半年有18名的正规警务人员是因为涉及刑事的案件而被捕，总数是24个， 数字多过上年同期80%的。 对于有极少数个别的警务人员是因为涉嫌违反法例而被捕，我是觉得痛心。 不过同学要注意，真话同事实都唔一定受欢迎噶。警协礼拜三就写咗封公开信俾说真话的局长，话佢隐喻失当，打击警队士气，对佢言论感到好遗憾。 这个讲法可能令公众人士误会局长有批评和针对警务人员的意图，大大伤害了警务人员的信心啊！人言可畏啊，何况局长之言啊！ 在一个很多人都讲大话不眨眼的世界，讲真话真的好得人惊的，所以咪连讲句嘢都话要拉要锁咯。做过新闻处处长的局长第二日就回信，任我堂前就俾你睇下佢点拆弹啦。 人性有其复杂面，传统被标签为反面角色的人物，可能都有善良的一面嘅。冠以正面标签的亦未必百分百完美，如果明白这一点，人与人之间或者可以多些宽恕，多些包容，相互理解。 如果一本书一封信就教得掂，我都不用开班啦。另外同学仔都要留啲便字啊。好啦，今堂差不多，拜拜。 咁啊，土伯，你看完段片你有什咩感受呢？ 我都唔知黄伟纶之前原来讲翻咁嘅说话， 其实都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 我真系有认真 search 噶， 系 Google 啊，黄伟纶呢个名，咁我睇翻佢啲 news 咧，其实原来只系得一份报道咧，系喺佢书展嘅翌日咧，即系佢头先讲翻说话，系报道咗嘅啫。 佢介绍本书啫，咁好多人都唔会特登走去讲，好详细咁讲佢介绍东野圭吾嘅书，除非你收东野圭吾钱嘅啫，真系。 就我唔知有冇睇错啦，但系起码我 Google， 系， 即系我想揾翻究竟发生咩事，即系点解过咗一段时间，即系呢个咩话，援助级协会出嚟，难听啲讲就系出嚟柒啦，系咪？其实我哋真系唔知。呢、這個黃偉麟講啲咩？佢又唔係耶穌。 嗱，其實咧，我睇信報咧有同佢解話嘅喎，即系我唔知道，即系真定係假啦。即系我覺得個解話意味又好濃啦，即系俾大家睇下呢篇文啦。其實就係咁啊，信報即系我見到今日啦，余錦年就寫一篇文啦，咁就話咧，咁其實咧，成件事啊，本身即系警隊高層咧就想私了嘅嚇，咁、但係咧。就即係因為下面反應太激烈啦，咁嗰啲 WhatsApp group 啊嗰啲人呢就個個都喺度嘈啊咁樣，咁變咗即係又話咩感情上會受打擊喎，同事又喺 WhatsApp 嗰度洗曬版喎，大佬即係嗱即係我唔明啦，嗱即係乜嘢事件先至會令到啲人呢即係係會加重嗰個壓力，對啲警員嗰個形象會加重壓力啫。就係、是、當成個新聞即係講到皆知巷聞，係咪？嘩，你講完黃偉麟講完呢句說話之後，嘩，個個唔係點頭嘅，淨係喺度大拍案叫，仲喺度笑嘅，然之後第二日成全部報紙都係頭版嘅。喂，咁你就話人言可畏啫。係咪？你自己本身呢一件都唔係新聞嘅事情，你自己撩返出嚟講啊！人哋即系你讲完之后咧，喂，啲人咪专登。 书展第一日几时啊？ 哇，大佬上个礼拜 weekend 嘅，差唔多系 成个礼拜咯，上个礼拜 系啊，其实隔咗好耐噶啦。 佢讲咗成个礼拜先讲， 系啊， 我就觉得咧就系差佬咧就心中有鬼嘅。 唉， 即系嗱，老实讲呢句说话咧，套用任何呢、這个咩龟唔话 东野龟， 东野龟唔咧。即系佢讲呢句说话咧，套用任何一个角色都得嘅。 系啊， 系咪？即系神父都系未必系好人嚟嘅。系咁都得噶。 咁就系。 唔系黄伟纶佢讲呢一句，只不过讲紧东野圭吾佢嗰个描写系好立体嘅啫、 啊。人哋唔系借题发挥，成日嗰个主角唔系你警察啊嘛。 即系你见到嘅嘢未必系真嘅。你以为嗰样嘢系好，其实可能系坏、啊。你以为系坏嗰样嘢咧？其實可能係一件好嘢嚟嘅，因為呢個世界係太複雜，咁係呢啲好哲學嘅問題嚟嘅。 係啊， 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點解你咁上心咧？係 啊， 即係有人都會咁講噶，花生台講嘅嘢未必可信嘅咁樣，係嘛？呢個肥仔兩個都唔係好人嚟嘅，包括陶家人在內啦，係咪？咁點咧？ 係啊， 你咁 serious 做咩咧？ 冇問題嘅，你啲 咁我反駁啊？系咪？即系你讲嘅嘢唔可信嘅，系咪？ 嗱，土伯，即系我当咧，即系余锦贤写呢篇嘢真嘅，即系其实咧上头咧，其实心里明白，或者佢自己本身都比较理性，想私了就算嘅。咁但系点解喺咩情形下，嗰啲草根嘅嗰啲警员咧，佢哋反应好大？咩情形下佢哋要咁样？我考下你啦。 自己心中有鬼。 自己做坏事，系咪？喺差馆又强奸。 哇！咁你即系讲，唔系话少数咁简单噶啦，即系其实呢个系好有代表性 的，个个都中个招。 跟住去人哋嗰啲食肆，原来系自己系负责查牌嗰啲。 冇得人惊啊，大佬你咁样讲。 喂，老实讲，喂，真系老实讲，好仔又唔当差噶。 你讲笑嘅啫，而家几多人扑过去做警察啦？ 咁啊，系嗰份人工啫。咁唔代表你嘅道德水平好高啊！ 嗱，其实咧， 系咪？即系你个人品系好好啊！即系如果我有女，对唔住啦，即系我真系话俾个女听，你小心个差人、啊。 嗯，话吧，即系你去到咁样嘅地步啦，已经大。 好彩我冇。 唉， 即系差人系啱斜牌嘅啫，大佬。嗱，听讲唔系，老实讲，即系我读嗰间学校咧，即系我读嗰间中学啊，系好多差人嘅。我都唔少嘅同學， 差人嘅， 我唔少嘅師兄或者師弟或者我嘅同學都係做過差人嘅、 嗯。 但我唔覺得嗰啲人嘅道德水平好高咯，我實不相瞞嚇、 啊，打份工啫，你要 咪咯打份工啫嘛，即係嗰啲人唔覺得道德水平好高，嗰啲係叻仔。 咁啊，你即 係古惑仔，難聽啲講就係、 是。唔好講咁遠啦，你民主派都有衰人啦、啊，都有啊邊個啊黃成志呢啲咁嘅人啦、啊。 咁你就可以話即係 有湯家驊呢啲咁嘅人啦、 啊。民建聯都有好人嘅，咁、 啊、 我都見唔少。即係我喺個 黐筋嗰啲係嘛？ 唔係黐筋唔計啊，暫時唔計住。即係我接觸嘅民建聯嘅人。可能有好多真係喺由六七年暴動嘅期間係有滿腔熱誠嘅人，真係為咗即係國家民族嘅為理想奮鬥嘅人，到今日可能都冇變嘅。不過礙於形勢，礙於即係自己作為呢個組織中人，有時要遵守個規則，未必可以講真説話。咁你覺得佢係咪一個好人呢？咁我未必覺得佢唔係一個好人。咁所以其實黃慧倫講呢番説話。永遠都是真理。 黃偉倫， 黃偉倫。 O K， 呢個任係 apply 喺任何界別、任何 profession、任何職業，其實都可以用到㗎。其實 唔係咁，我咪所以我第一樣嘢諗就係神父咯。 啊， 咁你神父搞細路，咁係咪好人咧、啊，大佬？屌， 係啊，即係呢，唔即係其實講真，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六個字就可以歸納曬啦。凡事無絕對咯。是不是一個凡事無絕對的真理嚟嘅啫嘛？咁但係點解我頭先問你嗰個問題咧？就其實講真啦，我覺得啊。其實我認同啊屈榮賢嘅，呢個好可能係佔中後遺症嚟嘅。嗱，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其實佔中嘅時間啊，佔中之前啊， 嗯， 其實就佢我有一單新聞，我其實我好上心嘅，就係、是、其實咧，就係喺黃竹坑嘅警校嗰度。咁其實咧就喺佔中前夕咧，咁成班嗰啲差佬啊，其實喺度即係做演練啊，又播曬嗰啲金片舞啊咁樣樣。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其實佢哋係即係其實真係洗曬腦嘅，其實係。 我記得有個差佬咁啊嘛。 係啦，作狀咁樣樣，咁樣然之後即係好似菲律賓警察咁樣樣啊，即係咁樣即係揾隻手嚟即係指向啲即係記者啊咁樣樣作狀射鳩佢哋咁樣樣。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差佬老實講個道德水平好低嘅。 啊 系咪？ 唔系差佬， 我人生唯一一样嘢咧，因为以前咧，即系我哋有咁嘅传统同埋有咁嘅风气咧，真系想真系想考督察嘅。 嗯， 我真系谂， 我考过啦，我都考过， 系咪？我估我应该会考到嘅。 嗯， 好彩考唔到嘅，即系你系做咗坏人啊！因为呢个职业嘅习惯就系你要对住好多坏人啊嘛。 嗯， 咁你变成就系其实你个。即係腦筋啊，你嘅思考啊，甚至乎你成個嘅意識形態咧，基本上咧都係好壞嘅。 係， 古古惑惑啫，唔係好壞。 洗腦嘅情況未講完啦，即係其實佢 即係你頭先蘋果影翻嗰幾段片段，咪睇到咯，係咪喺個公開場合？ 嗯， 即係有乜理由喺個集會裏邊係會講 X 你老母嘅？係咪啊？ 其實已經 係你咩水平嘅人啊，大佬？ 正常嗰個道德嗰個觀念咧，其實係扭曲咗。即係你好有好多，即係我哋嗰個是非觀念係扭曲咗。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佢哋都承受好大嘅壓力。 不過你問，即係我都會咁講，我唔係包底啊。即係我接觸嘅差人咧，絕大部分咧都係好似大家咁講咧，都唔係話差成咁。 係 真係唔係差成咁嘅，好多都係即係真係品格善良啊，谂住除暴安良啊，警恶惩奸啊，咁嘅， 只不过清咗嚟打社会人士啫。 咁老实讲，咁十个有一两个，或者我当你两三个啦，比例上高过一般即系行业 是壞人，那有什麼出奇呢？有咩出奇咧？ 同埋佢比例上面系咪真系咁高咧？嗱，三万个里边系得今年系得24个被捕嘅啫，虽然比同期升咗呢个85%。 咁所以王伟伦讲嘅说话，佢其实讲乜都得噶， 乜都得。 呢句说话系永远都正确噶。 其实就系崩口人技崩玩玩啫，即系点解？ 冇错， 唔系即系我哋个 interpretation 就系话点解个下面反应咁大？当然啦，就系其实因嗰个反应咁大，因为压力而嚟啊嘛。个压力点样嚟啫？就系因为其实佢哋长期觉得就系话自己做道德官同出边嗰度道德官咧相差太远，长期地被觉得被误解，所以一有一啲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咁佢哋反应就特别大啦，嗰个压力就大释放啦。就是咁样嚟咯，我觉得就系、是，系嘛。 同埋你即系做公关嘅人咧、老实讲，我哋唔知道就算啦。王伟伦讲嘅呢句说话，老实讲真系冇人知嘅。我特登去 search 噶，因为喺佢发呢份声明嘅时候，先知道原来王伟伦系讲呢番说话啫嘛。咁听完之后，有啲道理啊，有咩问题咧？即系。调翻转头讲，唔好讲神父讲到咁夸张啦。老师俾人嘅形象好好啦，咁我都可以话唔系个个老师都系好人嚟嘅。 点都有教错， 系咪啊？点都有教棍嘅，系咪？好多都系呃饭食嘅，咁得唔得啊？喂，永远都系真理嚟嘅，呢个有咩问题咧？ 冇问题啊！ 冇问题噶，可能下个礼拜阿田 Sir 就写篇声明闹你啫嘛。 唔系个问题就系咪有特别嘅行业系多坏人嘅咧？ 啊， 或者系特别有一个行业系多好人嘅，总有一两成嘅差异嘅，我估。 唔系，啲人讲紧4%人渣啊嘛，呢个世界各行各业都有。 4% 人渣算少噶咯，如果系。 你平均摊翻开，其实系咁嘅啫都。 OK。 系啦，咁啊，即系嗱，第一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纯粹吹下水嘅啫。咁啊，下一节我哋翻嚟再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